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路况信息。 好，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本市大部分地区还会出现分散性的阵雨，能见度也不太好。那么请开车的朋友一定注意交通安全。今天白天天空云量较多，午后西部和北部地区会出现阵雨或雷阵雨，局地短时的雨会比较大，雨天路滑，大家开车要减速慢行。另外呢，也是提示大家，目前在山区地质灾害风险的等级比较高，所以呢，请市民尽量不要前往山区、河道等地质灾害隐患区域活动。再来关注一下具体的预报，今天白天是多云见阴，午后西部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东转南风2-3级兼4级，最高温度33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阴转多云，北部山区有雷阵雨，偏南风2级左右，最低温度27度，最大相对湿度90%。今天的空气污染的气象条件等级是3到4级，洗车指数是3，因为有降雨，所以不适合擦洗车辆。好，以上就是这时段的天气情况。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目前在东部地区车流量比较大的路段有东二环的南向北全线，以及东三环分钟四桥到长虹桥南向北方向，在东四环小武基桥到朝阳公园桥南向北方向，以及东五环化工桥到小交亭桥以及平房桥到环铁桥南向北方向，以上路段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路段。好，这是最新的路况信息，稍后请您关注的是京城帮帮团。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京城帮帮团。 有时宁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京城有个帮帮团， 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兆赫的京城帮帮团节目，我是方明。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来自硬火海鲜饭的厨师兼营养师高杰。高杰你好。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炎炎夏日里啊，难免大家胃口呢都会比较差，那么在这个阶段呢，我们也称之为苦夏啊。不管是大人小孩老人家好像都没有什么胃口，那说到吃饭呢又不能不吃，太过油腻的料理呢让人觉得真的不舒服，所以这个时候啊我们就要动点脑筋了，怎么让自己呢既不缺乏营养，同时候也能够让这一日三餐呢吃得有滋有味，保证身体的健康。那今天呢我们跟小高聊的主题关键词呢就是蔬菜。通常到了天热的时候，是不是各个餐厅里啊还有这个各家厨房里面的青菜的量也是直线猛增呢？ 对，就是苦夏嘛，大家没什么胃口，就不太喜欢油腻的东西，然后就蔬菜类就会就是比较热销这样。但前一阵子世界杯，其实这种宵夜类的炸鸡这种包括 小龙虾之类这种口味比较重的还是挺好的，但其实吃那个还是少吃为宜，不太健康。 对、嗯、我们既要满足这个口味上的这种享受，同时呢更要注重健康啊。世界杯已经成过去式了、 嗯、 现在呢我们迎来的就是我们这闷热的桑拿天啊。那今天呢我们跟小高一起来了关于这个烹调，特别是蔬菜烹调的一些方法，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呢，都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段呢跟我们的嘉宾呢取得联系，让我们一起呢来共度美味的暑期。说到这个青菜啊，在这个季节其实现在也没有什么应季菜不应季菜了哈，因为这个蔬菜大棚的出现嘛，包括这种物流的通畅，让我们似乎在一年四季都能够吃到非常新鲜的蔬菜。但是从健康的角度上来讲呢，我们还是挺提倡大家吃一些应季菜的、 嗯、 那么到了夏天应季菜有什么呢？最常见的就是西红柿。 对，基本上叶菜，夏天的话是叶菜比较多、 嗯、各种叶菜， 嗯， 什么瓜类的是吧，茄子、丝瓜， 对， 嗯。那说到我们家庭餐桌上这些常见的菜啊，我们也是从营养的角度，从口味的角度，还有从烹饪的角度，请小高呢来跟我们聊一聊。如果今天啊你是作为家里的大厨、 嗯、 你们家来了好多客人，你准备给他们来一桌什么既爽口又不腻又健康，同时呢还防暑？出难题了啊、 嗯肯这个上菜是有顺序的嘛，肯定就是中餐是先从这个凉菜开始。凉菜的话那基本上想要出点花样还是出在沙拉上。沙拉就挺简单的，但有一些就是要点，就是有一些就是有毒的菜或者口感不好的菜要需要处理。那比如说扁豆，像昨天我们出去吃饭就一个那个凉拌的扁豆丝，那个就非常危险。其实那个凉拌版扁豆丝大家喜欢那种脆脆的口感，但扁豆大家都知道是那个有毒嘛，需要就是过水焯。那如果焯的时间太长了它就没有那种脆的口感了，那如果焯的时间短了是很危险那个。 哦，但你别说啊，这个夏天呢扁豆确实也是一个应季菜，而且呢大家还好吃个炒扁豆啊或者是拌扁豆什么的、 嗯、 尤其是那个麻酱拌扁豆别有一番风味、啊、 对，我也很喜欢那个。 嗯，那我们怎么处理一下既健康同时也没有什么所谓的安全隐患呢？ 这个一个首先自己得有经验，看它这个颜色的变化，还有一些窍门，就是在焯的时候水要多一些，然后水里加一些油和盐，水多的话它就能整个没过这个扁豆，然后把扁豆切的就是细小一点，然后它经过一个焯之后它会起一些泡沫，然后看它那颜色变成深绿色之后别太着急，可以关火焖一会儿。要其他的蔬菜就直接就焯出来过凉水就好了，要讲究一点过冰水它更脆。要是为了安全着想呢，就是稍微再煮一煮，多煮一煮、 哦、 然后捞出来过一下冰水，它其实也挺脆的。 那以你的经验啊，差不多在水里面煮多久就可以了呢？ 你要切得足够细的话就是煮的时间短，短的话也得像扁豆的话也得一分钟左右 啊、哦、因为我们平时印象当中这个焯啊就是过一下水。 对对，基本上那是叶菜。 对，叶菜、 对，还不是白菜这种就厚一点的叶菜，基本上那种菠菜啊什么基本上就是五秒十秒这样就可以。 对，但是像这种豆角类的啊，比如说扁豆啊、什么这种稍微结实点的菜哈、就稍微得煮一下，然后之后还要焖一下。 对，还要焖一下，尤其是炖扁豆这样还要焖一下。 嗯， 其实扁豆就是一个是口感很好，一个它营养也很均衡，而且吃完之后是有饱腹感的。现在比较流行那种轻食嘛， 嗯， 轻食就是吃了之后清爽无负担，而且让你有一种稍微饱腹的感觉，不会特别饿。 嗯，现在说到这个轻食啊、很多写字楼底下都会开这样的轻食店啊。 嗯， 什么叫轻食啊？ 那轻食就是刚才说那种，就是清爽无负担，吃下去之后不会说让你消化特别困难，然后还能就